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总的来看，明天的天气依然比较不错，有利于各位的交通出行，外出请各位注意遮阳防晒。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前半夜，本市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的偏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那么在装修方面，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内容，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先梳理安居快讯之后啊，我们将跟朋友们说一说装修当中哪方面的内容呢。哎，咱们说一说瓷砖。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意大利 BEE 蜂蜜啊，这个蜜蜂瓷砖的王志刚，王工你好。 哎，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依住空间的范培祥，范工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一会儿我们要说一说瓷砖的事儿哈。其实，在装修过程当中，这个瓷砖真的是很重要。一般比如说你客厅啊，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呀、啊，甚至这个阳台等等，都会用到瓷砖。 对对。 那么具体到瓷砖，我们在装修当中啊，怎么去对待它，怎么来识别它，怎么去铺贴它等等的，一会儿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 好的， 好吧， 好的。 另外我们楼市好声音呢，最近啊有一大波的这个福利呢要给大家了。比如说在本周六的时候，我们将带着大家呢去看一些项目。那么在看一些房市的哈，这个这些楼市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些吃喝玩乐的内容呢将融在其中。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可以呢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这方面的消息，来进行报名。还是那句话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微信号，来在上面进行报名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呢？来咱们听一听。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 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对啊，一大波的福利呢就要来了，那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啊，您可以呢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这个沟通啊。好了，那下面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近期安居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这个按照惯例啊，来邀请咱们王工和范工，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看看你们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咱们都可以互相交流。咱们先看这个第一条，说智能照明市场的未来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分析啊，说不用在漆黑当中摸索电灯的开关啊，这通过呢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够轻松控制全家所有的灯光照明系统，营造渐变、变色等等各种灯光的效果，营造呢专属自己的家居灯光的氛围。那么人人呢可以成为自家的一个灯光大师，这就是智能照明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实际上呢，除了在家庭方面，智能照明在工业、商业照明、还有户外照明以及公共照明等等领域呢，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其实在这些方面呢，我想可能两位都有话说，因为你们是做装修的，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灯光的需求啊是越来越具体了。 对，一个是灯光的环保， 嗯， 还有一个就是像您说的灯光的智能，现在慢慢的走入我们的家庭， 嗯， 以前呢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场所有要求，现在呢我们所有的人对灯光的效果，你不像原来的吧，就是说一个吸顶灯就可以了， 嗯，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需要那种点光源的氛围，可能坐在那儿之后，躺在那儿之后会更舒服， 对， 包括一些智能的灯光，一部手机也可以控制，或者通过我们的互联网，然后呢可以用声控。 嗯 啊，比如说可以开灯了， 嗯， 通过语言也可以控制， 嗯， 很多可以实现智能化的东西。 对，其实这个智能市场啊，就是让大家呢活得更加的方便舒适，啊，但是呢，我有一个担忧啊，我觉得这个智能化呢，应该说它真的是这个进步非常的快啊，在飞速的发展。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是年轻人他一般不处啊，这个脑子也灵，接受新事物也快。但是像这样的话，一些老年人，比如说一些什么都用手机控制啊，这种智能化有时候真是个问题，他转不过来的。 不光是转不过来，就是拿我们家来说吧， 嗯， 我买了一个就是智能的一个灯， 嗯， 包括一个智能的一个收音机， 嗯。 我本来是一片好心孝敬我爸的， 嗯， 结果我爸说我用不了， 不会用。 对， 啊， 因为老人的学习能力啊，他相对年轻人来说是要差一些， 对， 而且他的接受能力呢也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嗯， 就是我们智能化发展的同时，除了智能化给年轻人以外，还要人性化， 对， 嗯， 还要顾及到我们一些老年朋友。 对对 对， 对， 对， 啊，因为这也是一个大片的一个群体啊， 对， 尤其现在咱们中国呢，慢慢的跨入这个老年的这个社会啊，老年人的占到1-2亿现在， 对， 所以呢真的是一个特别庞大的群体， 嗯，很大的一个基数， 嗯嗯， 对。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再往下谈啊，嗯，说这个客厅的瓷砖究竟是否需要做美缝呢？说家里呢在装修的时候很多问题呢都是看不出来的，往往呢都是等到入住以后才知道，但是如果多学习一些装修知识的话，那么就能够避免问题的发生。就拿瓷砖的装修来说哈，很多人呢都会想要不要做美缝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不少的朋友呢都会忽略，那导致呢入住以后就后悔了。那家里装修要不要做瓷砖的美缝呢？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先请咱们王工来说一说，因为您本身就是做瓷砖的。 实际家庭装修这个瓷美缝啊，它不光起到一个 美观 美化的作用， 嗯嗯， 同时也起到一个房屋的作用， 哦， 因为咱们家庭的瓷砖啊，在粘铺贴的过程当中，都肯定要必须要留缝的，这就牵扯到它下一个话题， 嗯， 因为这个缝隙当中呢，如果说不美缝的话，很容易渗进一些，油污啊，一些很脏的东西。这样长期以来，这个再清理难清理。 所以说每这个家庭啊，这个瓷砖美缝啊是必须要做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贴瓷砖的时候，一会儿咱们具体说哈，一定要留出缝来。 对 啊，这个不留出缝来呢，它是有问题的。当然，这个缝留出来以后，那这个整个贴完了，是不是要再美化一这个缝隙哈？您的意思是还要美化一下？ 对对对，必须要美化一下。 不仅是有装饰性，而且还有实用性。 对对对， 是吧？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具体说，因为今天本身就说瓷砖嘛， 对， 好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新的零售如何呢来赋予家居建材行业什么。那互联网时代还有家居建材行业呢，通过从大型的这种流量平台上获得的流量以延续发展。本质上来说呢，大型的家装平台还有电商平台呢，仅仅只是他们获取用户的一个手段啊和这个渠道而已。对于家居建材本身来讲呢，并未产生太多的影响。那家居建材行业依然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运行，他这个说的对吗？你们俩感受一下。 我感觉整体上差不多，他说的是因为网上平台这个网络平台呢，会给大家一个便捷，甚至还有什么便宜，是吧？但是呢，各大品牌不光是咱们家居当中生活中用的各大品牌吧，其实在店下都有自己的实体店。 实体店，对， 实体店你有些东西呢，比方可以在网上形成购买，但是有些产品 更多是浏览看一下， 对，有些产品呢必须要去实体店 去 落实，因为比方说有些有颜色要求的，有实物质感要求的，那必须要去实体店来去购买了，但是各大品牌基本上除了网上这个平台以后，实体店也是必然是存在。 所以这点就是咱们家装行业的一大特点哈。 对对对， 就是现在呢整个的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但是呢对于家居行业来讲，这种实体店呐，它还是特别有必要保留的。 特别有必要。 网 络只是你获取客户的一个渠道， 哎， 作为推广或者是作为积攒口碑，作为客户浏览可以。就像刚才王总说的，就有些东西一定要落实到实体店去看去摸，去真实的去感触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当然建材行业咱也不能够忽略互联网这块儿哈。 对，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大量的浏览这个网页什么的，所以如果这段咱们放弃了，那也是一个缺陷。 因为现在的节奏太快了， 是 年轻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逛，所以说他只能在网上去做功课，做完功课，做完足够的功课以后，拿着我们准备的功课去实体店去落实。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型的一些家装平台、电商平台，仅仅是呢，他们获取啊用户的一个手段和渠道而已，但是很多的这种成交啊还得有实体店的这种帮助啊， 实体店是不可避免的。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木质家具行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啊，说环保压力减缓，行业增速了啊，说我国的家具行业呢经过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模式啊，从不到1000亿市场规模的小型的这么一个产业，发展到2017年9056亿元的规模。家具行业对于国际先进家具制造的借鉴，还有涉及技术研发创新以及呢新工艺新材料的广泛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工艺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水平。那我国家具产业呢，从单纯依靠成本竞争向提升服务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值转变，在国际家具市场地位呢也是日益的提升。其实这点呢我是有感受的，也是一点一点看出来。你看原来咱们的这个家具品牌啊很少啊， 对， 你像北京什么就是光明啊、天台啊，这几个 啊， 对对对，其他就没什么了。 对对对， 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家具啊，说句真心话，就是老百姓对它有口碑的这些还挺多的。 对，就是他们是亲身去感知、去认可这些品牌。 对对对，而且现在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呢，在关注国外的品牌家具的同时，对于我们国内制造的一些家具呢，也有这个兴趣关注， 还是挺期待的， 还是挺期待的， 挺期待的。 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并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就一定好念经。 其实我们现在自己的自主品牌啊，进步非常大。 对，首先从品质、从环保，我们这两年就提倡的特别多。所以说呢，把品质和环保提上去以后，我们国营的这些企业、家具厂家， 慢慢慢慢会把自己的形象提上来。 嗯，其实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智慧，也非常勤劳啊！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几乎是没有不成功的， 就没有做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对，这是一个好像一个伟人说的一句话，真的，我们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哈、啊。 就怕认真二字， 哎，就怕认真二字。 这两年国内家具，据我了解，几个品牌像几个私人定制的， 嗯 啊，定制家具啊，上来的很快的。我记得刚认识这个品牌的时候，一年的销售额只是没有，在北京啊很小， 嗯， 然后现在呢，我据我所了解，在北京上产值上亿了吧？ 对、 嗯， 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这几个品牌都上来了。销售 只要我们的厂家肯学习外国的东西，它的优点，包括环保啊，包括技术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组合的这种多功能的智能家居， 嗯， 这种是将来我们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将来的新房的量啊。已经饱和了， 嗯， 精装修的房也开始上来了。那么我们下一步市场在哪儿啊？家具就在二手房改造，老房改造。 对， 老房改造以后呢，它的空间你很难去动它，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家具的组合， 嗯， 实现多功能化， 嗯， 才能够满足你的使用需求。 那看来这个定制家具呢，是一个方向了， 是一个方向， 组合多功能的家具。 对，其实说到这儿，咱们下一条呢就提到了、啊、说这个进军需谨慎，大家居风潮背后啊也是危机四伏。怎么这么说呢？说大家居时代的来临呢、啊，以及去年部分品牌的这个营收高增啊，让家居行业呢看到了一丝突破困境的曙光。那么各大家居企业呢开始往大家居这个概念的靠拢了，纷纷的打起了比如说一站式服务啊、拎包入住啊这样的服务理念。但是目前的大家居的概念可能只是简单几个行业的一个整合，还没有达到呢大而精的这样的水平。而消费者心中的这种概念啊，应该说是相去甚远。这犹如呢以往的大跃进的运动啊，在这风潮的背后可能也是危机四伏的啊。嗯，所以现在呢那种大而美啊可能挺多的啊，看着又大又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那种小而精的东西真的是缺乏。 危机四伏我觉得谈不上、 嗯、 但是我们的产品精细化程度一定要提高。 对、嗯、 而且我们现在刚刚进军这个智能化家居，它的技术面还不是特别成熟， 嗯， 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改进， 嗯 啊、要不断的迎合市场，贴近老百姓的消费需求。 嗯， 所以这个大家居啊在整个装修当中啊，是北京，尤其不光北京，其他一些是二三线城市也在提大家居。其实大家居这个概念很大的， 嗯 嗯、比方说，咱们就说从建材市场嘛，建材行业吧， 嗯， 任何品牌都在提要做大家居， 嗯， 但真正能做到大家居的品牌，我感觉现在 不多， 不太多， 不 试水的企业很多。 因为现在所谓的大家居，就整合一些资源、 嗯， 把一些产品整合到一起， 嗯， 有一个。店来去推动它， 嗯， 形成了一个大家居， 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这是一个过程、 嗯、 而是单一品牌来做整合这个大家居的几乎现在没有吧、 嗯、 好像我了解 平台化的已经开始慢慢有了，但是单个企业去做很难、 嗯、所以这个必须要整合。 对 啊，有时候一个企业啊它真的是做不到所谓的大家居的概念、嗯、一站式的服务让人能够拎包入住。 对对， 当然这种整合呢也需要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一种配合， 一些需要 就像那个找朋友找对象一样，必须互相啊能够互补。 对 啊，能够看上，然后能够集合在一起才可以。 对，要取每个企业的长处、 嗯、 因为你单个的企业不可以做一个大家居平台，因为你有你的长处，你是做什么的你就是做什么的。 是的， 你的短处你不可能暴露在别人面前， 嗯， 所以说你不可能全部都能做， 嗯， 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把别的企业的长处引进来，然后集合在平台上，可以实现大家居、嗯、 对，这也就是所谓的强强联手。 对 啊，就是各个企业以它的优势呢进行整合，这样就好了。当然现在呢确实我们的这个家居行业哈、啊、我们的家装行业呢虽然说走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有的时候是感觉无序，您发现吗？ 没错， 还是有点混乱、 嗯、 所以这还需要呢互相的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啊，也是优胜劣汰，不行您就下去， 需要不断的调整、嗯、不断的改变。 嗯嗯嗯，是的。另外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提倡一种匠人精神。 对 啊，现在什么都是那种大铺的面非常广啊，什么事情都是大而不精。 对， 现在咱们一定要什么呢？哪么我小而精，先把精字做好， 精雕细琢， 精雕细琢，然后我们再谈发展啊！现在还没怎么着呢，哗就去发展了， 对， 最后就弄得整个是里边是康的， 啊，根本撑不住，到一定时候也得咵嚓一下全塌下来。 没错， 所以说从去年到今年，有几个做大家具的企业吧，因为你铺的太大，也是垮下来了，那很快， 就基础打得不牢， 打得不牢。所以说，在客户在选择这种大家具的时候，也要慎重。 是的。没错，你看刚才您透露，就是说大家在选择所谓的大家居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因为现在符合能够承受大家居这样说法的真的不多，企业不多， 没有几个， 没有几个啊。所以提到什么拎包入住啊，什么一站式服务啊，您就要小心， 完全是玩的概念 啊。因为他这个企业就像您说的，他各有所长啊，比如说他是出洗衣机的，那他洗衣机可能做的挺好的，然后他又做冰箱，又做什么这空调， 又做汽车， 又做汽车，又什么，你说能做的好的哪儿去呀？ 对 啊，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全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说这个瓷砖了啊。如果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关于瓷砖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正是一个机会，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可以来交流关于瓷砖方面的问题。另外呢，本周六啊，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些楼房方面的一些项目啊，同时呢吃喝玩乐的内容也融合在其中了。如果您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想报名参加的话，一定要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内容来进行报名啊。还是那句话，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进行报名了。另外呢，最近我们楼市好声音有一大波的福利给大家，来咱们再听一听。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 1, 2, 3, 2, 2, 3， 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我们这个公众号呢确实是听得有点别扭啊，因为我们本身名字叫楼市好声音，但是我们的公众号叫安居好声音，大家一定要转过来，因为我们可能是注册晚了啊，就是当时我们在弄自己公众号的时候，对，已经有人注册了，所以只能注册另外一个名，就叫安居好声音，所以就麻烦大家这个脑子里得转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瓷砖。其实从目前市场的情况来看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瓷砖真的是不可替代的。 很难替代现在。 对，基本上你现在家庭装修瓷砖还是占一大部分的，对吧？木地板呀，还有可替代性，但是现在瓷木地板也出现了，基本上瓷砖用的面积更大了。 对，就是说表面看起来呢是跟这个地板一样的， 对 啊，但是它是瓷砖的这种材质。 对对对，瓷木地板。 其实从国外看，现在国外的话，他们的瓷砖也一直沿用至今吧。 一直有，尤其是一些特定的空间，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它必须要在特定的空间内使用瓷砖。 是的，是的，那咱们数了一下哈，比如说在客厅里边，这个客厅它的地面，像有些人呢，我觉得70%可能都用瓷砖，因为地面的话呢，大家是个公共的这个场合吧，外人也来啊，什么你家里所有成员都要在客厅聚齐儿，所以呢，他可能强调的是耐磨性，好打理， 对， 所以呢，就是客厅底下用瓷砖的比较多，地面， 基本上， 基本上分两类。 两类，但大部分还是我感觉北方人还是用瓷砖多。 对，北方人用 差不多三七开吧。 对，卧室用木地板的比较多。 对对对，卧室一般用木地板，感觉温暖一点， 私密性也强一些。 对对对，私密性强一点啊。另外厨房的话呢，肯定是墙面 啊，地面、 对， 基本上都是瓷砖， 都是 厨房卫生间是一直没有变的， 对对， 啊，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改变。 嗯，另外呢，像阳台，有的时候里边呢也要贴一层， 对，尤其是朝阳的地方，它有时考虑到这个西晒的问题，一个呢它是不容易变色，第二个呢，如果说窗户或者阳台漏水的情况下，瓷砖肯定要好过于其他材料。 嗯，咱们这样，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咱们说一说，就是目前瓷砖有几个大的类型吧。嗯， 所以目前从大的类型说，怎么说呢？有墙砖、地砖、瓷木地板，实际说按规格来说呢，现在又更具体一些。 嗯， 现在 有那个贴墙的瓷砖，有这个铺地的瓷砖，啊， 实际在还有一些，你像说，陶板啊，这是属于外墙干挂的一些瓷砖，一些这种瓷砖呢，主要是一些高楼的干挂，但是北京现在不允许使用这些建筑材料了，基本上是以涂料为主了吧， 以真实漆啊其他的一些材料代替。 你其他的就是室内的瓷砖呢，基本上就是几大类，一是墙砖、地砖，是吧，这里面再分规格，各种不同的规格，小的规格10×10啊，20×20啊，15×15啊都有，像地砖大的规格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3米2，800的、1米2的、900、1米8的，就很多了。现在规格， 当然从大的类型看的，一个是贴墙的、铺地的哈，规格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即便是贴墙的和铺地的，它里边有很多材质的区别，是吧？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样的材质的？ 现在瓷砖用的基本上说，瓷砖的制作呢，材质本来就那么几种，你高岭土以来做的，从瓷砖的如果说纹理和花色来说，基本上现在就是仿大理石的比较多一些。 仿大理石的，那种釉面砖的， 釉面砖是最早咱们在80年代吧，90年代那会儿用的那种砖，是基本上是咱们统称它为釉面砖。现在呢，室内比方说墙砖，有些款式老一点的墙砖，咱们还是可以的，把它作为釉面砖。 现在技术真是飞速发展，我看有一些仿玉石的那种什么瓷砖都很漂亮。 这种瓷砖呢，实际我的产品也有这个东西。前一段时间我做过一个客户，做出来确实很漂亮。它这种工艺呢有两种，一种是普通的抛釉砖，就是上面胚体上面啊抛一些釉，湿了釉以后啊抛出一些玉石的感觉。二一种呢就是那种微晶，微晶石版的，微晶版的那种玉石。 对，所以呢类型很多，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一看。当然这个瓷砖啊，不仅要注重它的这种装饰性啊，外观漂亮你是否喜欢，另外它的实用性啊也很重要啊。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瓷砖。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伤心总是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装修内容的时间，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意大利 BEE 蜜蜂瓷砖的王志刚， 哎，大家好， 王工啊。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依住空间的范培祥啊，范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下面呢我们就说说这个瓷砖。当然在说瓷砖之前呢，还是如果大家关于瓷砖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啊。另外呢我们在本周六啊还有一个带着大家去看一些楼盘一些项目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呢，注意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面来看一看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你想报名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依然是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好了，那说到这个瓷砖，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这个瓷砖真的是在装修过程当中是无可替代的， 对对对， 很多方面还都是在用瓷砖，但是瓷砖的种类咱别说品牌了啊，种类真的就特别多。那我们在挑选这个瓷砖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尤其对于外行人，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在瓷砖的挑选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呀，咱们还是要去一些大的有保证的一些大的建材市场，正规的建材市场去选择。再一个，第二个呢，应该也选择一些，基本上比较有知名度、有一些知名度的品牌，来作为咱们选择的对象。再一个呢，据看到产品和花色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仔细了。多问问，多问几家，多转几家。这应该会避免大家以后产生麻烦。 那么这几点啊，一个就是说到比较好的一些渠道啊，有把握的一些渠道来购买这个瓷砖。 对对对， 啊， 有保证的渠道。 有保证的渠道，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要买一些呢相对各方面来讲比较稳妥的哈，并不是说非得让你买大名牌啊，这个大品牌，但是它即便是小的话呢，它也是比较正规的啊， 对对对， 三包啊什么这些都有的。 对对 对， 对， 是国家企业制造的一些品牌的啊，虽然不是名牌，也是品牌的一些这个瓷砖。 对 啊，另外就是说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比较， 货比三家嘛， 货比三家，多比较啊，不要盲目啊，不要盲目。 对对。 另外呢也不要以价格来定买这个瓷砖的唯一的一个标准。 对对对， 不要以单纯的价格去比。 对对对， 啊，刚才王总说了三样，然后我从我的施工角度和设计角度再说一下，就是我们买瓷砖的时候呢，第一要根据自己的户型，根据自己的使用要求和自己的风格来选择瓷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你不是说选择最漂亮的或者选择现在最流行的大板就是最好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卫生间、厨房还有客厅的实际状况啊。第一要保证我们的使用功能的要求，使用大于一切， 因为你使用的舒服，你才住的会舒服。 嗯。 第二呢，就是说要选择质量比较好的啊，然后花色呢，相对来说是我们想要的那种花色。 嗯。 第三呢，就是我们还要选择对的，就是尺寸相对来说损耗小的，不要浪费自己的钱。 嗯。 因为有钱也要省着花。 对，也不要任性哈。嗯嗯。另外实际上啊，现在好了，就原来就是这个非北京功能没有梳理的时候、 嗯、 那时候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建材市场，您发现 非常混乱， 非常混乱。然后呢，这个可能一些什么品牌集结在一起就弄了一个建材市场，然后管理监督都不够，所以大家到那去买的话尽是假货，你发现吧？ 对， 但是现在好多了。 好一些了，但是这种现象也是还是存在、 嗯、 实际好多客户在装修后期，你比方说缺了一片呀，或多了一点货呀、 嗯、 甚至有些厂家已经找不到了、 嗯、 那你搬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了，或者他没有正规的店、有可能有些都是马路边一些小店、 嗯、 和尾货店，很多客户为这些东西有的吵的，在市场里闹的、 嗯、 我的客户遇到过，就是这些商家还存在不存在、 嗯、 都很难说， 所以有时候缺那么一两片两三片哈，你说你怎么办、嗯、确实麻烦。 对， 嗯，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买一些正规厂家的产品， 一定要买一些大厂家、 不要光看价格，是价格便宜同等，咱们就说、 嗯、 咱们就说你开奔驰跟开夏利的感觉一样吗、嗯、不一样。 是啊， 你享受到的服务也不一样。 嗯， 对， 当然咱们不用说买那么极端的车啊、 嗯、 那么高档或那么低档、 嗯、 最起码你得差不多的。 对对对 对, 对、 啊、而且我个人发现这个瓷砖在这个上面呢，有些人说可以省钱，说这个不要买太好的无所谓，可是我个人的感觉这个在瓷砖上真的不能够省钱， 因为每天都在踩着它。 对，你每天都在用它，这是一个。另外，瓷砖也是个脸面，您发现吧？ 对 啊，它既要有一个好看的外表，同时它又有特别耐磨的性质。 对 对，尤其你像客厅，客厅是大家在家庭当中啊是来来往往客人比较看到了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你要说弄一些很花色很 低档的 呀、啊、或者是质量很低档的， 特别不 那 有些不好看。 说实话，有些客人一看肯定能看出来 这个档次上不去。 你不像你的卫生间呀，私密空间比较就我自己来、 嗯、 去的地方还好一点是吧？ 对、 嗯、有时候公共就是咱们这个客厅还是选择比较一些大一些的品牌啊，或者一些质量比较好、花色比较好一些的。 对， 来自己住着也舒服。 对，开个玩笑说这个瓷砖一定要选择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东西是吧？ 说的就是瓷砖。 对，其实说的是瓷砖。这个瓷砖我个人认为真的不要省钱啊，你可宁可买的稍微中高一点的啊、 嗯、 你这个以后肯定不会后悔， 因为 铺上之后很难去动它。 对，很难去动的。像有一些吧，看似是跟那些大品牌一样的哈、 嗯、 人家仿的特别好、 嗯、 但是它这个钱上不去，它质量也上不去，然后你没铺多长时间，没用多长时间马上变色。 对， 马上它就 对，包括 原形毕露 变色的，主持人说变色的，还有开裂的， 对， 甚至渗污的， 脱层的， 对 对， 很多很多问题就会去后续会出来。 这种现象应该是16年17年之前比较严重，就在北京市政府就是说清理这些产业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嗯， 经过洗牌以后，一些厂家基本上小的厂家或者是非正规的厂家已经被淘汰了、 嗯、 现在剩下的厂家大多数还可以、 嗯、 尤其是能够在一些正规的市场里有直营店面的、 嗯、 这些都比较好一些。 好，那么在这里咱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在装修过程当中涉及的一些瓷砖哈，咱们一定要特别认真的去购买它，去处理它啊。我个人认为这方面是不要打他的这个主意，打他的算盘， 认真的去选、 啊、 但是千万别图便宜， 别图便宜。 市场上有卖10块钱的，就有卖100块钱的。 对， 你看着差不多，其实里面内在的东西 差 多了。只有我们施工的师傅在铺的时候，他才能告诉你、 嗯、 这个砖真的不行， 怎么回事、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到这儿呢，咱们我手里有一个这个误区，咱们呢把这个。好像是七大谣言吧、 嗯、 咱们给他这个校正一下 啊, 啊， 可以梳理梳理 校正一下。然后呢，有些这个谣言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第一个谣言说了，说这个瓷砖铺贴的时候不需要留缝，这对吗？ 其实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嗯， 瓷砖它有一定的膨胀性，如果说不留缝，或者有些砖你留的缝太小的话，热胀冷缩很容易 把这个咱们的瓷砖呢，进行挤压崩瓷儿， 对，裂了， 裂了。你后期处理很难处理，还要花好多钱。是这个留缝是必须要留的， 嗯， 因为不同的砖呢留不同的缝， 嗯， 因为你比方说有些仿古砖留的缝稍微大一些， 嗯， 那有些抛光砖呀，留的缝稍微小一些， 对， 必须一定要留缝，最起码要像墙砖一个一到两个的， 1.5， 嗯，都差不多吧，应该一到两个应该差不多了， 嗯， 必须要留缝的， 因为我们施工当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就特别的多， 嗯， 在几年以前大家流行过一个语言叫无缝铺贴， 嗯， 其实是一种概念上的，因为本身我们施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瓷砖的膨胀力和水泥的膨胀力完全不是一个数据， 嗯， 它俩膨胀力不相等，所以说你在没有缝隙铺贴的情况下，水泥的膨胀力要大于瓷砖，它的变形系数也要大于瓷砖， 嗯， 它的膨胀力一旦大了以后，必定把我们的砖不是空鼓就是开裂， 嗯， 这是肯定的。 对，你尤其你看，如果说咱们注意一下，冬天施工的和到了夏天，很多都会出现，脱落、空鼓，或者崩了， 对， 裂了， 嗯。 所以说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瓷砖硬就不变形， 嗯， 瓷砖也是变形的， 嗯， 就我们的瓷砖在生产出来以后，不是马上打包入库， 嗯， 而是要存放2到3天，它经过一个变形期以后才能质检，才能打包入库，然后发送到各个产地。 嗯，好的，那咱们总结一下，比如说这个铺贴哈，一定要留缝啊，这瓷砖一定要留缝，而且根据不同的材质啊，它留的这个缝的大小还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 比如说那种抛釉的什么的，可以小一点啊， 嗯， 这个1到2厘米啊， 2毫米 啊，1到2毫米啊，这个必须得留。另外一些这个仿古砖啊，可能就得更大了，就得2到3毫米啊，这个2到3毫米了， 嗯， 啊，那有些手工砖呢，可能一些像您说的一些特别的仿古砖就更得大了， 对对对 啊。不规则的， 嗯，啊，不规则的，那像这个缝儿，刚才咱也提到了， 嗯， 还是铺完了以后给它美化一下， 对， 是吧？ 刚才咱们那个话题，我接着说一下啊， 嗯， 其实你比方说仿古砖，你3到5个的缝儿，你如果不美化它一下，不美一下缝， 不好看， 那里面渗上的油渍、脏渍，而且长时间长了很不容易打理，所以说美化这个是必须的。 嗯嗯，好，那现在市面上的美缝剂啊，是不是也挺多的？我记得原来有那种叫什么钢条似的啊，铜条似的那种的。 现在我们施工里面常用的分三类， 嗯， 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加胶的那种勾缝剂， 嗯 啊，第二类呢是柔性的，有点像玻璃胶那种的美缝剂， 嗯， 还有一种叫磁缝剂，它是硬的， 哦， 这大概其的我们现在常用的就是这三类。 嗯，行，现在美缝剂是各种颜色都有吗？还是很单一？ 基本上能配出10几种颜色吧，有的多的能到20几种颜色， 很丰富，现在 很 丰 富了， 嗯， 相当是很丰富。 但是这个缝儿千万别弄巧成拙啊，一定要跟你那个瓷砖的颜色啊，图案 搭在一起， 一定要搭在一起。 对，一个是颜色要搭配，还有一个也要分区域， 嗯， 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勾缝剂，你可以勾在墙面，它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效的那种膨胀，它可以吸收一部分，它是软性的嘛， 嗯， 啊，包括那个美缝剂也可以， 嗯， 有一些卫生间呢，比如说你长期有水的卫生间，我建议你就是说不要用磁缝剂，因为磁缝剂长期水浸的一情况下啊，它会稍稍的有一点褪色， 嗯， 这是要注意，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包括有一些仿古砖其实还是建议，有些仿古砖是用传统的勾缝剂，有些呢是用那个美缝剂， 嗯， 因为仿古砖它的变形系数比较大一些，相对来说，所以尽量的不要用磁缝剂。 嗯嗯，好的，哎呦，这里边可真是学问多了哈， 对对对， 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另外，刚才您提到哈，这也确实是一个误区啊，就说这个瓷砖越厚越重就越好吗？ 这个确实不是这样。实际瓷砖在有不同的运用区域，比方说咱们室内的室内装修用的砖，基本上厚度像600的大概在一个。嗯，8到9个吧，是吧？这样一个厚度。但是室外墙砖呢，比方说原先有些产品呢，比方说咱们有些室内用的砖，要用在室外干挂，那它就可能要做的厚一些。 嗯， 并不是说越重 越厚越重的就越好。 越好。再一个呢，它跟它的压积也有关系。 嗯， 实际这个是不同的区域吧？ 对，还是根据使用要求来。 要求。 包括以前外墙的劈开砖， 实际 它那种渗水性很强，就很轻。 嗯 啊，还是根据自己的使用要求来。 对。 而且我所了解的，比如说铺地面的啊，一些这个瓷砖相对就比较重一点。 密度要高一些。 密度要高一点。所以咱们经常说这个什么地面上墙。啊，如果地面上墙的话，它的砖比较重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贴铺的时候的那个 质量和那个工艺得特别 重要，使用的这个材料， 对，因为它特别重。 实际现在呢啊，不光是说咱们地砖上墙啊，还是墙地一体的， 嗯， 实际现在的不是说越咱们说现在国内现在原先的都是八个九个一个一点二是吧？ 对， 基本上，那现在一些薄板出来也可以做地面，比方说，有六个的，五个的。 也可以做成地面， 也可以做 六毫米、五毫米 防造吗？那么薄？ 这个没问题，只要你的在铺贴过程当中地面找平， 嗯， 就能。 对，这就牵涉到我们施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基层找平的时候，一定要平整度非常高才可以。 想想你家，如果说整个客厅用上三块砖，没有缝了，几乎看不出来了。 对，因为你平整度如果不够的话，它就会出现。空鼓啊或者是开裂的一些踩裂的现象， 嗯， 平整度找完了以后呢，可以直接用粘接剂直接粘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所以墙砖下地，地砖上墙，这都没问题的。 对 啊， 现在比较成熟了。 是的。来，另外还有人说有色差的这种瓷砖就是质量差是吗？ 也不是，实际有色差呢，咱们就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细心不细心的一个问题。 而我们跟客户一直在说，就是色差它算是缺陷， 嗯， 但不算是纯的质量问题。 不，你也不能那么说了，现在，因为现在追求大理石自然的一个纹理，现在很多厂家就出现了， 还弄出一个自然的那个色差， 这很多 现在追求的是每一片不一样， 对， 也一种花色有可能十个面、十二个面、六个面、九个面，有可能每片跟每片都不一样 啊， 颜色也有点差别， 因为它天然的不就这样吗？ 对， 天 然的 就 有一点色差。 这原有的色差呢，实际它是怎么造成的？主要是在生产的批次不同， 对对， 减色的时候漏减或混减。 嗯， 所造成一些色差，其实这个并不算是质量问题。 就是说它那个批次不一样，就造成略微的这种差别了。 对对对， 所以这也挺麻烦的啊。像刚才咱们说这个范工，咱们说那是它自然要求的， 对， 追求那种自然的那种感觉哈。但有些人呢，咱就想纯色啊，比如说纯色，但这几块搁在一起就是不一样的色，完全都一致应该。但 特别突兀的颜色，你就很难去接受。 对对 对， 啊，所以大家在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当时买的时候 要求同批次， 纯色的砖或者是素色的砖， 对， 一定要求是同一批次的， 同一批次的， 对， 那就是你宁可多买几块， 对， 别少买， 一定要打点富余量， 打点富余量， 对对对， 另外呢，有人说亚光的砖肯定是特别难清洁的，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一个误区，这可以让王总讲一讲， 哎， 因为现在有技术处理， 实际现在啊，在产品出来以前呢。每个品牌都会做一些房屋的处理，并不是亚光的就难处理，难清理。实际你现在看地面的啊，现在柔光的，它既也算亚光，也算柔光的也算亚光吧，基本上是， 也算亚光类的呀。 但是纯亚光的类的那些产品呢，现在也都在表面是一层釉了，清理起来也很清理，也很容易。再一个呢，就是墙砖，但是呢，在一些卫生间厨房的地方一定要少用这些哑光的， 对， 因为瓷砖自身有一个吸水力的一个要求，那个油脂啊比较容易吸进去，你要吸进，真它的密度不高的话，吸进去了以后确实容易， 是的，我发现在厨房啊用这种白色哑光特别显脏， 我们家倒的地面用的是浅色的仿古砖， 哦， 其实这个釉面啊我认为还可以，它不是吸进去了，而是它附着在了表面，就是每次我妈要清洗的时候啊，就必须得狠狠的清洗才可以， 要不 就 下不去， 必须要每半个月啊或者每周啊要擦洗一次才会清洗的好一些， 实际上的技术基本上能达到了，甚至你看我上次做节目我们提到了一个柔光砖，我自己做过试验，用油笔擦上了以后，擦上了以后呢，我三天以后清理，还是能清理下来的。 对，有的它不是吸附，它不是渗进去，它是吸附在表面， 表面一层那是。 对， 实际还是及时清理，发现污渍。 确实是有些这个砖它的材质啊，造成就是比较难清洁。 对对对对， 而且看着呢不干净。 对， 这个到时候选的时候还真得注意。 因为很难，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你很难保证它半个月就 擦一回。 是， 不是说所有人都像我们家老太太那么勤快。 所以这个真是这样的，还是省点事儿啊，选省点事儿的这个瓷砖啊。另外呢，有些人说这个铺贴以后出现了空鼓，就一定是因为瓷砖的问题吗？这不见得、啊。 嗯，不完全是。 对， 是。 尤其可能是铺贴的时候的工艺手法的问题， 分几种情况吧。我们常见的 比较了解比较多， 施工的里面经常见的几种情况是：第一，你的表面没有清理干净，第二，你混拌砂浆的时候或者拌水泥的时候，可能就是涂的不均匀，另外呢，就是说包括你施工的时候，工艺手法不正确，都有可能导致会空鼓， 所以就是说这个贴的铺贴的人很重要， 对对对、 啊、他这手法很重要， 对对对， 当然了，这个有时候控股呢，您说跟这个瓷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也有，因为瓷砖的吸水率如果说它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就各种方面的原因都会有，不见得完全就是瓷砖的事儿， 对， 也不见得就是完全是施工师傅的事儿。 我突然想起来，就有些瓷砖呢就需要先给它泡完水以后再贴再铺，有些就不用泡，这有什么标准吗？ 原来我们用的那种常用的陶土砖 好像 泡 的比较多 啊，必须要泡水的。 对， 现在的瓷质砖，就所有的瓷质砖强基一体的都不用泡水了。 实际它泡水牵扯到一个，就砖的背面，背面不是原先都弄上一层灰嘛？ 白白的灰， 它是灰，它为了防止它的水泥粘合的时候粘合都不够， 产生分离， 那会儿就是泡了以后把那些清理掉、基本上是。 但是现在根本不需要，现在工艺都非常好了。 对，原先还有一个防止什么呢，就是你泡了砖，瓷砖泡在水里以后呢，把它的吸水率达到一定程度，防止再吸那个水泥砂浆，那个污渍。 泡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防止它过快的水分流失而造成的空鼓。 那就是现在我们都不用泡水了，是吧？ 基本上瓷质砖不用泡水，传统的陶制砖还是需要泡水， 还得泡水。 瓷质砖不用泡水呢，但是也要注意，就是有些厂家它砖的背面也会有白色的粉剂，那种粉剂呢是我们在烧制过程中为了防止沾窑炉而做的那些粉剂，那些粉剂烧完了以后呢，它会变成干粉，这种干粉我们最好是在，如果说我们大尺寸的砖上墙的时候，最好是涂一层背胶或者是用水给它清洗干净之后再铺。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说这个受传统审美的影响呢，咱们房子呢够大够敞亮啊，这个瓷砖肯定是要用大的才显着这个比较贵气气派啊，尤其是小户型大规格的这种瓷砖呢，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让空间显得更加的宽敞，于是有些人就说这个地板砖啊越大越上档次啊，都要选大的，其实也并不尽然吧。 对， 实际这个瓷砖呢大了肯定上档次，但是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需求。你的房子很小，你说弄大砖你也没办法铺啊，咱们就说现在有些小房子，你的卫生间一块砖进都进不去，那没办法。 其实就跟我们穿衣服一样， 穿自己合身的就行。 你个儿就1.7米，你非得买1.9米的衣服， 对， 那肯定穿着也 不 合适。对，还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因为现在大板确实在流行， 对，大板是流行。 这几年去年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大板。去我参加广州陶博会的时候，大板已经开始流行。那今年呢，基本上一些大有实力的厂家啊，基本上大板都达到3米。 三米二， 这么大， 或者是2.4米乘3.2米，这种大板， 所以就是根据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区域来选择这个瓷砖的大小很重要， 对， 不同的瓷砖。你像我有一段，我就特别喜欢马赛克，我就在厨房里边那个墙用马赛克特别漂亮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得看你整个的这个装修风格再定啊，并不是说越大呢档次就越高啊。 对， 另外就是说贵的瓷砖一定是好瓷砖吗？ 分两层说。 嗯， 因为贵的瓷砖呢，我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好，因为贵的东西里面呢它含有的附加值也比较多一些。那比方说一些大的品牌，是因为它贵，是因为它含有后期的一些服务啊做得更完善，是吧？你的维修啊，或者你的退补啊，或者等等吧，一系列服务。有些产品有可能，有些渠道的人吧，有可能会钻这个空子，说 贵的就是好的，是吧？ 嗯， 这有可能是。 其实，有些形容这人特别傻，就是说只买贵的，不买好的啊。其实，一味的贵也不见得就是好的，也不对啊。 只选对的就行了。 对，你一定要选对的，而且对这个品牌要有所了解。 对， 其实像有一些所谓的大品牌，也不见得它的质量有多好。关键它的广告做大了以后哈，羊毛出在羊身上，其实这些费用都会让你消费者来买单的。 实际上北京的老百姓我认为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 嗯 嗯， 不是像以前说某些地方的人就说哪个贵啊， 嗯 啊这个贵是吧，就买这个， 那是土豪型， 这是土豪啊，这个傻大款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瓷砖呢，相对还是比较细致的哈，这个但是有些问题还没有说完，以后再接着聊。那非常感谢来自于呢蜜蜂瓷砖的啊王工，还有依住空间的范工，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